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37集，俊爷出手，搬回亭兰。秦冉拿着黑色的背包，去江院长办公室拿了一套新书才出门。刚到楼底，就看到拿着资料的邢开跟楚恒二人。 哎，秦冉！ 邢开立马朝秦冉招手。 你去哪儿？也去小吃街吗？ 楚恒也跟秦冉打了个招呼。不去，我出门。秦冉换了一只手拿书，垂着眼睫，遮住了眸底隐隐若现的红血丝。他拿的是核工程学的教科书，一共有七本，每本都挺大的，分量不小，七本加在一块足有好几斤呢。 我帮你拿。 邢开十分有绅士风度地开口。要是被班里其他男生看到，看到班里唯二的女生自己拿着一叠书，她还不帮忙，肯定会被班里的其他男生指责的。秦冉掂了掂手中的书。谢谢，不重。这几天论坛上对秦冉的传言有些多，自动化一般的男生都没有信。军训期间的相处就知道秦冉的脾气，他从来不跟男生过多接触，当然也处出来一些兄弟情谊。听秦冉这么说，邢开也想起来他在军训期间的壮举。别人手中的腹中带沉得像铁，他一手拎一个还身轻如燕。邢开默默收回了手。 对了，你要自动化专业的笔记吗？ 邢开的手指了一下身侧的楚恒。 楚恒每一门都总结了笔记，他整理的都是精华，下次让南慧瑶带给你。 楚恒有些疏冷，闻言只是点头，他声音清冽。 不过洪学长就是自动化系的优秀毕业生，你可能不需要。 三个人走在路上，大多数时候讨论了一些物理系的一系列问题。校门口的人依旧不多，秦冉眼睛一扫，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人群里显得异常鹤立鸡群的程俊。我回去了。他跟楚恒二人打了个招呼，就朝程俊那边走过去。程俊拿着手机，漫不经心地立在路边，目光若有似无地扫着人群，姿态慵懒，表情淡漠。他来学校的时候一般不怎么开车，一则路程不远，二则是怕给秦冉带来不好的影响。注意到秦冉微拧的眉心，程俊也停手，眉头蹙了一下，才伸手接过来秦冉的书，目光顺带地扫了楚恒跟邢开一眼。两人长得都还行，但在秦冉这种颜狗眼里应该排不上号，程俊就礼貌地跟两人打了个招呼。邢开连忙回应， 你好。 等秦冉跟程俊两人走了，邢开看着两人的背影才回过神来。刚刚那人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帅，虽然对方的一举一动就算是声音都显得很礼貌，但莫名其妙的，邢开能够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压迫感，气质谈吐都不太像是一般人，冷淡骄矜，尤其是年龄也不像冷佩珊形容的那样社会人，跟他们差不了两岁的，越看越让人觉得自惭形秽。邢开收回了目光，手摸着下巴， 这一下班里的人都可以死心了。 不过秦冉真的有点奇怪。 什么？ 楚恒朝小吃街那边走去。 不奇怪吗？背着个地摊货背包都起毛边了，脚上穿着 L 加限量版的运动鞋。 邢开想了想，还是忍不住抽了一下嘴角。 这种球鞋一半都是球鞋迷买回家收藏的，只有他会穿在脚上啊。还有他带到军训的保温杯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上面的钻石是真的。 晚上 程温如听说秦冉回来了，过来蹭饭。他大马金刀地坐在饭桌边，目光一扫，没看到人，就拿手敲桌子。 冉冉呢？ 程俊坐在他的对面，形状漂亮好看的手指拿着筷子，漫不经心地解释道， 在书房看书。 这么努力吗？我…… 程温如放下手站起来要去楼上，程俊头也没抬，慢吞吞地说了三个字， 你试试。 侧着身的程温如捏了捏手腕，十秒钟后挂着得体的微笑坐回去了。 我想起来金大的教学制度很严格，就不去打扰冉冉了。 吃完饭，程俊上楼去看秦冉，程温如也没走，就坐在沙发上旁敲侧击程木云光财团的事儿。程木一直摆弄着花，闭口不谈。程温如手托着下巴懒笑道， 程木长大了。 他虽然没有问出来什么，却也从程木的态度中知道上回云光财团合约的事儿一定有内情。他双手环胸朝楼上看了一眼，程木还是没有说话。楼上，程俊拿着一杯温茶打开了书房的门。书房是他惯用的，书桌上放着一盆薄荷草，窗帘是半拉着的。程俊往门内一扫，就看到秦冉已经趴在了桌子上，只露出来半边脸，眼睫浅浅的垂下，眉宇间没有平日里看到的冷燥，腿肆意地斜在桌底，即便是睡着了也是一股挺不好惹的气息，应该是最近一个星期都睡得不太好，不然也不会看书的过程中就睡着。除了一开始在校医室，程俊很少看到秦冉这种状态，他不由揉了一下眉心，慢慢走过去，把茶杯轻轻地放到他的桌子上。秦冉还是没有醒，他把他手中捏着的笔拿出来，又轻声喊了他两声，他都没有要醒的意思，看来真的是困极了。程俊在桌边站了两分钟，在叫醒他吃饭还是让他继续睡的天人交战中想了好一会儿，还是没有忍心叫醒他，弯腰轻松地把他抱起来，打开了隔壁的房门。秦冉房间的门没有锁，程俊把他放在床上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开左手，他的右手从枕头上面小心翼翼地拿下来，尽量不惊醒秦冉。秦冉却是动了一下，眉心拧起，依旧是有些不耐烦的，头枕着他的右手，细长的头发穿过他的指缝，程俊动作下意识地放轻，左手帮他拉起了被子。试了好几回之后，程俊都没能成功地从他头顶抽出来右手。他坐在床边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轻哼一声， 哼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 秦冉依旧安静地睡着，没有任何回答。翌日，秦冉起得很早，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，右手按了按太阳穴，看着房门的方向若有所思。拿着保温杯下楼，程木在楼下跟他打招呼。 秦小姐早。 秦冉抬手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，7点多，比他平时起得晚，不算早了。不过昨晚睡得挺舒服的，他眸底的红血丝少了些许。去厨房拿了一杯牛奶出来，在大厅里扫了一眼，没有看到其他人，程木立马会意。 哦，俊爷去京大了。 他正说着，玄关处的程俊已经开门进来，他手里还拿着两张纸，看到秦闪起来直接递给他。 要把你寝室常用的东西搬回来吗？ 秦闪坐在餐桌边的椅子上，一边喝着牛奶，一边看程俊递给他的纸。上面是江院长签名的不住校通知，下面一张是有程俊签名的保证书。 程木过来看了一眼，惊喜地开口： 秦小姐不住校了呀？那我去把花接回来。 秦冉翘着二郎腿，看着手中的不住校通知，向来是由奢入俭难的。一开始军训期间在学校还能忍，没事还能负重去山上烤兔子吃。后来没日没夜的学习之后，学校人多声音杂，他一个星期都没有怎么睡好，似乎又回到了横川中学的初期。晚上爬起来戴着耳机看书，他抬头看了一眼程俊，程俊双手环胸挑眉，似笑非笑地看向他。不多时，程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寝室接秦冉的花跟其他常用的东西了。他在楼底跟宿管阿姨提了申请，宿管阿姨一看到他身份证上的程字，亲自带他去寝室拿秦冉的东西。程木一路上目不斜视，到寝室后也是征询了南慧瑶等人的同意才进去收秦冉的东西的。他眼睛没敢乱瞟，一眼就看出来秦冉的桌子要带的东西不多，除了两盆花就是秦冉的电脑，还有程俊吩咐的秦冉写过的手稿，其他的衣服都没有带，这些亭兰都有。冷佩珊开门的时候就看到秦冉桌子边有个男人的背影，还有些眼熟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